的手，在描画宇宙，要到最尽处漫游。孩子思想十分奇妙，会塑造山丘，飞过平原、山脊和丛林，才发觉尚有很多不幸。穿过浮云，双脚从泥尘，才看见落魄的天真。我的心有预感，能共你走近，但做到都想能让世上平凡。你的心也预感，能共我走近，明白到总不能令灰色更暗。孩子声音在沉睡过后，了诉说梦里念头。孩子的心十分期待，要每日丰收。飞过平原、山脊和丛林，才发觉尚有很多不幸。穿过浮云，双脚藏泥尘，才看见落魄的天真。我的心有预感，能共你走近，难做到都想能让世上平凡。你的心也预感，能共我走近，明白到 明白到，总不能令灰色更暗。